总是找不到回忆，找不到曾被遗忘的真实。一段一段的过去，你一点一滴的遗弃，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。也许分开不容易，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，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自己。情深缘浅不得已，你我也知道去珍惜，只好等在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。谁分享感伤的日子，活着但是不灵魂，才明白生死之间的意思。情浓完全明白了，才甘心披上孤独衣。有你有我有情，有生有死有义。当天一起不自知，分开方知根本心极痴。有你有我有情，有天有海有地，只想解释当我不知，如今想倾诉讲谁知，剩下绝望旧身影，今只得自忆伤心的句子。寻寻觅觅，在无声无息中消失，总是找不到回忆，找不到曾被遗忘的真实。一段一段的过去，你一点一滴的遗弃，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。也许分开不容易，也许相亲相爱不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自己。情深缘浅不得已，你我也知道去珍惜，只好等在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。只好等在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。 其实有很多很多电影都能够打动你们，这个已经是很多很多年前的一部电影，我想大家都想得很清楚，记忆还是很深，对吧？有时候电影就很奇怪，很多人都会觉得看了这部电影，刘德华一定是一个好人，其实我不是好人，我真的很坏，我没想到骗到那么多人。既然是这样，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电影的世界。 希望接下来这首歌这部电影在你们心中永远永远会记住，送给你们《无间道》。